第五课，会议发言。 课文。 第一节，讨论致辞。 林小姐，现在我们讨论一下我在教育展上的讲话，请你帮我修改一下我的讲话稿。 好，杜勒先生，您的讲话稿我已经看了，开头不好，不像是中文讲话稿。我给您改了一下，您看看顺不顺口。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首先，我代表爱都组织欢迎大家参加第三届世界教育展。为什么一定要代表爱都组织呢？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讲不行吗？ 在这样的场合，您又是爱都的代表，应该代表爱都讲话。 好。作为一个国际民间教育组织，爱都多年来始终关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发展情况，并且通过与各国政府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商业组织的合作，开展各种活动，推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的口号是，哪里需要教育，哪里就有爱都。哪里有爱都，哪里就有教育。好，这一段改得好，我最喜欢后面两句。你为什么把我下面的几句话删掉了？ 您说的是不是要把先进的和正确的教育理念普及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那句话？ 对，就是那句话。 您知道，中国人最谦虚，像这样自吹自擂的话最好不要说了，免得让人反感。再说，教育就是教育，也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您说是不是？ 这倒也是。好，我们再讨论一下为什么读书这个问题。你说说，在中国，人们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我讲话中要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教育经历了从为小家到为国家的发展过程。科举考试时代，读书是为了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到了近代和现代，中国人提出了教育兴国的口号。大家熟悉的外交家和国际活动家周恩来总理，就在他的年轻时代树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理想。 这个转变很有意义，请你把这一段话写进我的讲稿。还要特别提到，是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人类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贫富的悬殊，从而加剧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误解。因此，我们提出教育解放全人类的口号。 好，结尾我已经给您写好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最后，我要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祝愿此次参展的商业机构和学校赢得机会，各位观众满载而归，谢谢。 很好。 第二节，对话交流。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受大会的邀请，我就开展素质教育对教师的要求这个话题和大家交换看法。在座的都是教育界的专家，由我来主谈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班门弄斧。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也很愿意在这里谈一谈自己的点滴体会。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说的不妥的地方，恳请大家提出批评。 刘先生，目前中国正在提倡素质教育，您能否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提倡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是针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考试作为教学评估的一种手段，被各种教育形式广泛应用。在中国，考试更成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过去，我们有科举考试，一次考试成功，就马上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在今天，我们虽然废除了科举考试，但是艺考定终身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比如，现在我们的升学、就业、职务晋升等都和考试有关，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像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就更是万人争挤独木桥。这种教育制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专才，但是也不可否认，它存在很大的弊端。它使我们的教育过多注重考试的分数，而忽视了学生在品德、智力、社会适应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刘先生，您可以介绍一下贵校在素质教育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吗？ 好，在我们学校压缩了学生课堂专业课程学习时间，增加了学生社会实践、课外活动等的时间，给学生布置明确的动手任务，使学生通过思考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和一些名牌大学 订立了直接保送优秀学生入学的协议， 这些优秀学生的选拔不仅要求他们在学习成绩上要优秀，同时在动手能力、思想品德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 刘先生，你们学校对老师有什么样的要求？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也是我很想谈的一个问题。第一，我们认为老师是学科的专家，在业务领域是学生的引路人，因此他在自己所教授专业领域的知识必须尽可能的渊博。 第二，教师是学生为人处事的榜样。用一句老话来说，教师要为人师表，在人格上为学生树立榜样。所有做人必须具备的美德都应该在教育者身上体现。第三，教师应该对所教学科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和新奇感，因为老师应该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明白，接受教育是终身的事情，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热情。除此之外，我认为教师最可贵的品质应该是对社会的关心和热情，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每个人除了应该有属于个人的目标之外，还应该有相对崇高一些的目标和生活准则，这也是教育对人提出的要求。 刘先生，你们学校倡导素质教育的做法是不是也受到了来自家长的压力？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家长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在，支持我们的家长是大多数。最后，我代表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欢迎各位专家到我校参观指导，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生词注释。 以名义， 普及， 自吹自擂， 免的， 科举考试， 荣华富贵， 光宗耀祖， 班门弄斧， 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 评估， 功成名就， 九年义务教育， 万人争挤独木桥， 弊端， 渊博， 求知欲， 新奇感， 使命感， 日益激烈。